第46回，外道弄墙七正法，心元贤圣灭诸邪。话说那国王见孙行者有呼龙使圣之法，即将官文用了宝印，便要递于唐僧放行西路。那三个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銮殿上起走。那皇帝急下龙位，玉手忙搀道：啊，国师今日行此大礼何也？道士说：陛下，我等至此匡扶社稷，保国安民，苦力20年来，今日这和尚弄法力，抓了丢去，败了我们声名，陛下以一场之余就数杀人之罪，可不轻了我等也。望陛下且留住他的官文，让我兄弟与他再赌一赌，看是何如。那国王着实混乱，东说向东，西说向西，真个收了官文道：国师，你怎么与他赌？狐狸大仙道：我与他赌坐禅。国王道：国师差矣，那和尚乃禅教出身，必然先会禅机，才敢奉旨求经，你怎与他赌此？大仙道：我这坐禅比常不同，有一艺名，叫做云梯先生。国王道：何谓云梯先生？大仙道：要100张桌子，50张坐椅禅台，一张一张叠降起去，不许手攀而上，亦不用梯等而登，各加一朵云头上台坐下，约定几个时辰不动。国王见此有些难处，就便传旨问道：哎，那和尚，我国师要与你赌云梯险胜坐禅，那个会吗？行者闻言沉吟不答。八戒道：啊，哥哥怎么不言语？行者道：兄弟，实不瞒你说，若是梯阶弄井，脚海翻江，单山赶月，换斗一星，诸般巧事我都干的，就是砍头剁脑，剖腹剜心，一样疼呢，却也不怕。但说坐禅，我就输了，我哪里有这作性？你就把我锁在铁柱上，我要上下爬叉，莫想坐得住。三藏忽得开言道：我会坐禅。行者欢喜道：哈哈，却好却好，可坐的多少时？三藏道：我幼年遇方上禅僧讲道，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，在死生观里也做3个年头。行者道：师父若做2-3年，我们就不取经吧，多也不上2-3个时辰就下来了。三藏道：徒弟呀，却是不能上去。行者道：你上前答应，我送你上去。那长老果然合掌当胸道：贫僧会坐禅。国王叫传旨立禅台，国家有倒山之力，不消半个时辰就设起2座台，在金銮殿左右。那狐狸大仙下殿，立于阶心，将身一纵，踏一朵西云，竟上西边台上坐下。行者拔一根毫毛变作假象，陪着八戒沙僧立于下面，他却做5色祥云，把唐僧搓起空中，竟至东边台上坐下。他又脸祥光变作一个鹪鹩虫，飞在八戒耳边道：兄弟，仔细看着师父，再莫与老孙替身说话。那呆子笑道：哈哈，理会的，理会的。却说那陆力大仙在秀墩上坐看多时，他两个在高台上不分胜负。这道士就助他师兄一躬，将脑后短发拔了一根，捻着一团弹着上去，竟至唐僧头上，变作一个大臭虫，咬住长老。那长老先前觉痒，然后觉疼， 原来坐禅的不许动手，动手算输。一时间疼痛难禁，他缩着头就着衣襟擦痒。八戒道： 哦，不好了，师父阳风发了。 沙僧道： 哦，不是，是头风发了。 行者听见道： 我师父乃至诚君子，他说会做禅，断然会做，说不会只是不会，君子家岂有谬乎？他两个修言，等我上去看看。 好行者应的一声飞在唐僧头上，只见有豆粒大小一个臭虫叮的师傅，慌忙用手撵下，替师傅挠挠摸摸，那长老不疼不痒，端坐上面。行者暗想道： 和尚光头，狮子也安不得一个，如何有此臭虫？ 想是那道士弄得玄虚，害我师傅。枉四爷不见输赢，等老孙去弄他一弄。 这行者飞将去，金殿兽头上落下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条七寸长的蜈蚣，竟来道士鼻凹里叮了一下。那道士坐不稳，一个筋斗翻将下去，几乎丧了性命。幸亏大小官员人多救起，国王大惊，急着当驾太师领他往文华殿里梳洗去了。行者仍驾祥云将师傅驮下阶前，已是长老得胜。那国王只叫放行，陆立大仙又走道： 陛下，我师兄原有暗风疾，因到了高处冒了天风，旧疾举发，故令和尚得胜，请留下他，等我与他赌隔板猜眉。 国王道：怎么叫做隔板猜眉？陆里道： 贫道有隔板织物之法，看那和尚可能够，他若猜得过去，让他出去；猜不着，凭陛下问你罪名，学我昆虫之恨，补误了二十年保国之恩也。 真个那国王十分昏乱，依此谗言，即传旨将一株红漆的柜子命内官抬到宫殿，叫娘娘放上件宝贝须臾抬出，放在白玉阶前，叫僧道： 你两家各读法力，猜那柜中是何宝贝。 三藏道： 徒弟，柜中之物如何得知？ 行者脸祥光，还变作料胶虫，钉在唐僧头上道： 师父放心，等我去看看来。 郝大圣轻轻飞到柜上，爬在那柜角之下，见有一条板缝，他钻将进去，见一个红漆单盘，内放一套工衣， 乃是山河社稷袄，乾坤地理裙。 用手拿起来抖乱了，咬破舌尖上一口血，烧喷将去，叫声变，即变作一件破烂流丢的一口钟。临行又撒上一泡骚泥，却还从板缝里钻出来，飞在唐僧耳朵上道： 师父，你只猜是破烂流丢一口钟。 三藏道： 他叫猜宝贝里流丢是件什么宝贝？ 行者道： 莫管是他，只猜着便是。 唐僧近前一步，正要猜，那陆力大仙道： 我先猜，那柜里是山河社稷袄，乾坤地理裙。 唐僧道： 不是不是，柜里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。 国王道： 这和尚无礼，敢笑我国中无宝，猜什么流丢一口钟？叫拿了。 那两班校尉就要动手，慌得唐僧合掌高呼： 陛下，切齿贫僧一时，待打开柜看，端的是宝，贫僧领罪，如不是宝，却不屈了贫僧也。 国王叫打开看，当驾官即开了，捧出单盘来看，果然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。国王大怒道： 是谁放上此物？ 龙座后面闪上三宫皇后道： 我主，是紫瞳亲手放的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，却不知怎么变成此物。 国王道：与其请退，寡人知之。宫中所用之物，无非是断绢绫罗，哪有什么留丢？叫抬上柜来，等朕亲藏一宝贝，再是如何？ 那皇帝急转后宫，在御花园里仙桃树上结的一个大桃子，有碗来大小，摘下放在柜内，又抬下脚猜。唐僧道： 徒弟呀，又来猜了。 行者道：放心，等我再去看看。又鹰的一声飞将去，还从板缝钻进去，见是一个桃子，正合他意，即现了原身，坐在柜里，将桃子一顿口啃得干干净净， 连两边腮凹都啃净了，将壶安在里面。 仍变鹪鹩虫飞将出去， 钉在唐僧耳朵上道： 师父，只猜是个糖葫。 长老道： 徒弟呀，休要弄我，先秦不是口快，几乎拿去典型，这番去猜宝贝方好，桃壶是甚宝贝？ 行者道：休怕，只管赢他便了。三藏正要开言，听得那杨丽大仙道：贫道先猜是一颗仙桃。三藏猜道： 不是桃，是个光桃壶。 那国王喝道： 是朕放的仙桃，如何是壶？三国师猜着了。 三藏道： 陛下，打开来看就是。 当驾官又抬上去打开，捧出单盘，果然是一颗壶子，皮肉俱无。国王见了，心惊道： 国师，休与他赌斗了，让他去吧。寡人亲手藏的仙桃，如今只是一个胡子，是甚人吃了？像是有鬼神按住他也。 八戒听说，与沙僧微微冷笑道： 哼哼，还不知他是会吃桃子的经验呢。 正话间，只见那狐狸大仙从文华殿梳洗了，走上殿道： 陛下，这和尚有搬运敌物之术，抬上柜来，我破他术法，与他再猜。 国王道： 国师还要猜甚？ 虎力道： 术法只抵得物件，却抵不得人身，将这道童藏在里面，管教他抵换不得。 这小童果藏在柜里，掩上柜盖，抬将下去叫： 那和尚再猜，这三番是甚宝贝？ 三藏道： 又来了。 行者道： 等我再去看看。 鹰的又飞去，钻入里面，见是一个小童，好大声，他却有见识，果然是腾那天下少，似这灵力世间稀。他就摇身一变，变作个老道士一般容貌，进柜里叫声： 徒弟。 童儿道： 师父，你从哪里来的？ 行者道： 我是使遁法来的。 童儿道： 你来有什么教诲？ 行者道： 那和尚看见你进柜来了，他若猜个道童，却不用输了，是特来和你计较计较，剃了头我们猜和尚吧。 童儿道： 但凭师父处置，只要我们赢他便了，若是再输于他，不但抵了声名，又恐朝廷不敬重了。 行者道： 说的是，我儿过来，赢了他，我重重赏你。 将金箍棒就变作一把剃头刀，搂抱着那童儿，口里叫道： 乖乖，忍着疼，莫放声，等我与你剃头。 须臾剃下发来，窝作一团，塞那柜角河落里。 收了刀儿，摸着他的光头道：“ 我儿，头便像个和尚，只是衣裳不衬，脱下来，我与你变一变。” 那道童穿的是一领葱白色云头花绢绣锦沿边的鹤氅，真个脱下来，被行者吹一口仙气，叫变。即便做一件土黄色的直裰，与他穿了。却又拔下两根毫毛变作一个木鱼递在他手里道：“ 徒弟须听着，但叫道童千万莫出去，若叫和尚，你就与我顶开柜盖，敲着木鱼念一卷佛经钻出来，方得成功也。” 童儿道：“我只会念三观经、北斗经、消灾经，不会念佛家经。” 行者道：“你可会念佛？”童儿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那个不会念。” 行者道：“也罢也罢，就念佛，省得我又教你。且记着，我去也。”还便撂蛟虫钻出去，飞在唐僧耳轮边道：“ 师父，你只猜是个和尚。” 三藏道：“这番他准赢了。”行者道：“ 你怎么定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经上有云，佛法僧三宝，和尚却也是一宝。”正说出，只见那狐狸大仙道：“陛下，第三番是个道童，只管叫他哪里肯出来。”三藏合掌道：“ 是个和尚。” 八戒心里高叫道：“ 啊，跪里的是个和尚。” 那童儿忽的顶开柜盖，敲着木鱼念着佛钻出来，喜的那两班文武齐声喝彩，唬的那三个道士缄口无言。国王道：“ 这和尚是由鬼神辅佐，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和尚？纵有带招跟进去，也只剃的头变了，如何衣服也能衬体，口里又会念佛。国师啊，让他去吧。” 狐狸大仙道：“ 陛下，左右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贫道将终南山幼时学的武艺，索性与他赌一赌。” 国王道：“有什么武艺？” 狐狸道：“弟兄三个都有些神通，会砍下头来，又能安上，剖腹剜心还在掌完，滚油锅里又能洗澡。” 国王大惊道：“ 此三使都是寻死之路。” 狐狸道：“我等有此法力，才敢出此狼言，断要与他赌个猜羞。” 那国王叫道：“ 东土的和尚，我国师不肯放你，还要与你赌砍头剖腹下滚油锅洗澡哩。” 行者正变作廖蛟虫往来报事，忽然听此言，即收了毫毛，现出本相，哈哈大笑道：“ 哈哈哈，造化造化，买卖上门了。” 八戒道：“ 这三件都是丧性命的事，怎么说买卖上门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还不知我的本事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，你只像这等变化疼的也够了，怎么还有这等本事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砍下头来能说话，剁了臂膊打得人，扎去腿脚会走路，剖腹还凭妙绝伦，就死人家包扁时一捻一个就囫囵。油锅洗澡更容易，只当温汤敌够沉。” 八戒沙僧闻言呵呵大笑。行者上前道：“ 陛下，小和尚会砍头。” 国王道：“ 你怎么会砍头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当年在寺里修行，曾遇着一个方丈禅和子，教我一个砍头法，不知好也不好，如今且试试心。” 国王笑道：“ 那和尚年幼不知事，砍头哪里好是心，头乃六阳之首，砍下即便死矣。 狐狸道：陛下，正要他如此，方才除我们之气。 那昏君信他言语，即传旨校设沙场。一声传旨，即有羽林军三千摆列朝门之外。国王叫和尚先去砍头。 行者欣然应道：我先去，我先去。 拱着手高呼道： 国师，恕大胆，斩仙了。 拽回步往外就走。唐僧一把扯住道： 徒弟呀，仔细些，那里不是刷处。 行者道： 怕他怎的，撒了手，等我去来。 那大圣径至沙场里面，被刽子手抓住了，捆作一团，按在那土墩高处，只听喊一声开刀，嗖的把个头砍降下来，又被刽子手一脚踢了去，好似滚西瓜一般滚有三四十步远近。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，只听得肚里叫声 头来。 慌得那陆里大仙见有这般手段，即念咒语叫本方徒弟神邸将人头扯住，待我迎了和尚，奏了国王，与你把小寺堂盖作大庙宇，泥塑像改作正金身。原来那些土地神邸因他有五雷法，也服他使唤，暗中真个把行者头按住了。行者又叫声 头来， 那头疑似生根，莫想得动。行者心焦，捻着拳正了一正，将捆的绳子就接正断，喝声 掌， 嗖的枪子内长出一个头来，唬得那刽子手个个心惊，羽林军人人胆战。那监斩官急走入朝，奏道： 万岁，那小和尚砍了头，又长出一颗来了。 八戒冷笑道： 呵呵，沙僧，哪知哥哥还有这般手段。 沙僧道： 他有七十二般变化，就有七十二个头领。 说不了，行者走来叫声 师父。 三藏大喜道： 徒弟辛苦吗？ 行者道： 不辛苦，大好傻子。 八戒道： 哥哥还用刀疮药吗？ 行者道： 你是摸摸看，可有刀痕？ 那呆子伸手一摸，就笑得呆呆怔怔的道： 妙哉妙哉，却也长得完全，结疤也没血。 兄弟们正都欢喜，只听国王叫领官文： 赦你无罪，快去快去。 行者道： 哼，官文虽领，必须国师也赴草坎砍头，也当事先去来。 国王道： 大国师，那和尚也不肯放你离，你与他独胜，切莫唬了寡人。 虎力也只得去，被几个刽子手也捆翻在地，晃一晃把头砍下，一脚也踢上去，滚了有三十余步，他腔子里也不出血，也叫一声 头来。 行者急忙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变作一条黄犬跑入场中，把那道士头一口衔来，竟跑到玉水河边丢下不提。却说那道士连叫三声人头不到，怎似行者的手段长不出来，腔子中鼓嘟嘟红光蹦出，可怜空有幻语呼风法，怎比长生果正见。须臾倒在尘埃，众人观看，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。那监斩官又来奏： 万岁，大国师砍下头来了，不能长出，死在尘埃，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。 国王闻奏 大惊失色，目不转睛看那两个道士。陆离起身道：“我师兄已是命道路绝了，如何视之黄虎？这都是那和尚贝兰使的眼样法，将我师兄变得畜类。我今定不饶他，定要与他赌那剖腹剜心。”国王听说方才定性回神，又叫：“那和尚，二国师还要与你赌哩？”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小和尚久不吃烟火食，前日西来，忽遇斋公家劝饭，多吃了几个馍馍，这几日腹中作痛，像是生虫。正欲借陛下之道，剖开肚皮，拿出脏腑，洗净脾胃，方好上西天见佛。” 国王听说叫：“拿他赴曹。”那许多人搀的搀，扯的扯。行者斩脱手道：“ 不用人搀，自家走去。但一见不许复手，我好用手洗刷脏腑。” 国王传旨叫：“莫绑他手。”行者摇摇摆摆径至沙场，将身靠着大桩，解开衣带，露出肚腹。那刽子手将一条绳套在他脖项上，一条绳扎住他腿足， 把一口牛耳短刀晃一晃， 朝肚皮下一割，说个窟窿。这行者双手扒开肚皮，拿出肠脏来，一条条里够多时，依然安在里面，照旧盘举，捻着肚皮吹口掀起，叫长，依然长合。国王大惊，将那官文捧在手中道：“圣僧莫误西行，与你官文去吧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官文小可，也请二国师剖剖碗碗，何如？” 国王对陆离说：“这事不与寡人相干，是你要与他做对头的，请去，请去。”陆离道：“宽心，料我绝不输于他。”你看他也像孙大圣，摇摇摆摆进入沙场，被刽子手套上绳，将牛耳短刀呼啦的一声割开肚腹，他也拿出肝肠用手里弄。行者即拨一根毫毛吹口掀起，狡辩即变作一只恶鹰，展开翅爪，嗖的把他那五脏心肝尽情抓取，不知飞向何方受用。这道士弄作一个空腔破肚淋漓鬼，少脏无常浪荡魂。那刽子手登倒大柱，脱尸来看呀，原来是一只白毛角鹿。慌的那监斩官又来奏道：“二国师会稽正剖腹时，被一只恶鹰将腑脏肝肠都叼去了，死在那里，原身是个白毛角鹿也。”国王害怕道：“啊，怎么是个角鹿？”那杨丽大仙又奏道：“ 我师兄既死，如何得现受刑？这都是那和尚弄术法作害我等，等我与师兄报仇者。” 国王道：“你有什么法力赢他？”杨丽道：“我与他赌下滚油锅洗澡。”国王便叫取一口大锅满着香油，叫他两个赌去。行者道：“ 多成下蛊，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，这两日皮肤燥痒，好歹荡荡去。” 那当驾官果安下油锅，起起干柴，燃着烈火，将油烧滚，叫和尚先下去。行者和尚道：“ 不知文喜无喜？” 国王道：“文喜如何，无喜如何？”行者道：“ 文喜不脱衣服，似这般插着手下去打个滚就起来，不许污坏了衣服，若有一点油腻算输。无喜就要取一张衣架，一条手巾，脱了衣服跳进下去，任意翻筋斗，数蜻蜓，当傻子戏也。” 国王对杨丽说：“你要与他文席武席。”杨丽道：“ 文席恐那衣服是要练过的，葛优，武席吧。” 行者又上前道：“ 是我大胆，屡次占先了。 你看他脱了布直多，褪了虎皮裙，将身一纵，跳在锅内翻波抖浪，就似覆水一般玩耍。”八戒见了，咬着指头对沙僧道：“ 我们也错看了这猴子了，平日间谗言善语逗他耍子，怎么知他有这般真实本事？” 他两个叽叽浓浓夸奖不尽。行者望见心一道：“ 嘿嘿，那呆子笑话里正是巧者多劳，拙者闲，老孙这般无弄他倒自在，等我做成他捆一绳，看他可怕。” 正喜欲打个水花淬在油锅底上，便做个枣核钉，再也不起来了。那监斩官近前又走：“ 万岁，小和尚被滚油烹死了。” 国王大喜，叫捞上骨骸来看。刽子手将一把铁罩里在油锅里捞，原来那铁罩里沿袭行者变得丁小，往往来来从眼口漏下去了，哪里捞得着。又奏道：“ 和尚身微骨嫩，具炸化了。” 国王叫：“ 拿三个和尚下去。” 两边教尉见八戒面凶，先揪翻把背心捆了，慌得三藏高叫：“ 陛下，设贫僧一时，我那个徒弟自从归教历历有功，今日冲撞国师，死在幽锅之内，奈何先死者为神，我贫僧怎敢贪生？正是天下官员也管着天下百姓，陛下若要臣死，臣岂敢不死？指望宽恩赐我半盏良江水饭，三张纸马，融到油锅边烧死一墨纸，也表我师徒一念，那时在领罪也。” 国王闻言道：“ 也是，那中华人多有义气，命取些江饭黄钱与他。”果然取了，递于唐僧。 唐僧叫沙和尚同去，行至阶下，有几个校尉把八戒揪着耳朵拉在锅边。三藏对锅祝曰：“ 徒弟孙悟空，自从受戒拜禅林，护我西来恩爱神，指望同时成大道，何其今日逆归因。生前只为求经义，死后还存念佛心。万里阴魂须等候，幽冥作鬼上雷音。” 八戒听见道：“ 师父不是这般拜住了，沙和尚，你替我垫江饭，等我倒。” 那呆子捆在地下，气呼呼的道：“ 闯祸的泼猴子，无知的弼马温，该死的泼猴子，油烹的弼马温，猴了账，马温断根。” 孙行者在油锅底下听得那呆子乱骂，忍不住现了本相，赤淋淋的站在油锅底道：“ 哼，囊糟的糠货，你骂哪个哩？” 唐僧见了道：“ 徒弟护杀我也。” 沙僧道：“ 大哥干净推羊死惯了。” 慌得那两班文武上前来奏道：“ 万岁，那和尚不曾死，又打油锅里钻出来了。” 监斩官恐怕虚狂朝廷，却又奏道：“ 死是死了，只是日期犯凶，小和尚上来显魂礼。” 行者闻言大怒，跳出锅来，开了油腻，穿上衣服，撤出棒，抓过监斩官，着头一下打做了肉团，道：“ 我显什么魂？” 唬得多官连忙解了八戒，跪地哀告：“ 恕罪恕罪。” 国王走下龙座， 行者上殿扯住道：“陛下不要走，且叫你三国师也下下油锅去。” 那皇帝战战兢兢道：“三国师，你就朕之命，快下锅去，莫叫和尚打我。” 杨丽下殿，赵一行者脱了衣服跳下油锅，也那般支吾洗浴。行者放了国王进油锅边，叫烧火的天柴却伸手添了一把。呀，那滚油都冰冷，心中暗想道：“ 我洗时滚热，他洗时却冷。我晓得了，这还不知是哪个龙王在此祸吃他哩。” 急纵身跳在空中，念声安字咒语，把那北海龙王唤来。 我把你这个带脚的蚯蚓，有鳞的泥鳅，你怎么助道士冷龙护住锅底，叫他险胜赢我？ 唬得那龙王诺诺连声道：“敖顺不敢相助，大圣原来不知，这个孽畜苦修行了一场，脱得本窍，却只是五雷法真手，其余都洗了旁门，难归仙道。这个是他在小茅山学来的大开包，那两个已是大圣破了他法，现了本相。这一个也是他自己练的冷龙，只好哄瞒世俗之人耍子，怎瞒的大圣？小龙如今受了他的冷龙，管教他骨碎皮焦，显什么手段？” 行者道：“哼，趁早收了，免打。” 那龙王化一阵旋风到油锅边，将龙龙捉下海去不提。行者下来，与三藏八戒沙僧立在殿前，见那道士在滚油锅里打挣，爬不出来，滑了一跌，霎时间骨脱皮焦肉烂。监斩官又来奏道：“万岁，三国师炸化了也。”那国王满眼垂泪，手扑着玉案，放声大哭道：“人生难得果然难，不遇真传莫炼丹。空有驱神咒水术，却无延寿保生丸。元明混怎涅槃？待用心机命不安，早觉这般轻折错。何如觅食稳居山？这正是点金炼拱成何己，幻雨呼风总是恐。毕竟不知师徒们怎的维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